发为你写的那首歌。 早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FM 九九九，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了，在已经公布的春节旅游收入的28个省份中，广东呢以366.4亿元位列旅游总收入排行榜第一名，四川省呢是接待游客总量最多的省份，达到了6383.95万人次。根据排行榜中的数据显示，15省份旅游总收入超过了100亿元，分别为广东、四川、湖北、浙江、山东、陕西、安徽、湖南、云南、福建、海南、黑龙江、辽宁、江西和重庆。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美国国土安全局日前呢是发布声明，全面暂停实施呢总统特朗普颁布的入境限制令。国土安全部代理新闻发言人吉利恩·克里斯滕森在声明中说，根据联邦法官裁决，立即暂停任何及所有执行这一总统行政令的行动，国土安全局呢将恢复此前对待入境游客的检查方式。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于2月4日正式发布，这也是我国首个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战略性、综合性、基础性规划，对国土空间开发、资源环境保护、国土综合治理和保障体系建设等做出了总体部署与统筹安排，对涉及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整治的各类活动具有指导和管控作用。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关注 iPhone 的情况。 iPhone 在印度市场滞销的局面呢应该有好些年了，尽管 iPhone 呢在全球卖得不错，但是印度市场呢一直是苹果久攻不下的城池。根据市场研究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苹果公司2016年全年呢一共在印度是卖出了250万台 iPhone， 其中呢约有1/3的销量来自于第四季度。去年的第四季度，苹果 iPhone 销量的仅排印度市场手机销量榜的第10名，三星和 vivo 分别以24%和10%的份额位列第一和第二，而小米和联想呢均以9%的份额并列第三。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送上来自于本多的《美丽心情》，希望这首歌呢也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不错的心情。 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大 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也只有被不抚慰长夜流过泪的心，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让他永远记得曾经有。真正的爱情，那曾经爱着他的心情，有一股傻傻的勇气，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也只有被辜负而长夜流过泪的心，才能明白这也是种运气，让他 我是主播 Nicole， 今天是周一了，也祝大家呢工作日快乐。说实话啊，过年回来之后，一想到工作，好像状态就不是很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相同的感受呢？当然呢，在过节的这一段时间，我也是轻轻松松啊，月入10万卡路里。现在呢，我只想把多余的肉送给你们，你们到底要不要啊？当然，长胖之后呢，我也是总结了一些实用的小技巧。变胖之后呢，如果你的牛仔裤裤子扣不上了，也别着急，你可以呢在扣子上呢穿一根皮筋，这样子呢就有深色的效果。即使你长胖了，裤子呢也照样可以漂亮的穿上。说实话，我也想问问这个春节你们过得开心吗？当然呢，现在春节的喜庆劲儿还没完，山东的城管呢好像就想搞一点事情。日前的山东济宁城管呢是开展了春联的福字专项整治活动，街上的450余处春联门贴福字都被一扫而光，理由是街头店铺呢贴上了春联和福字会造成安全隐患和视觉污染。 城管大哥的积极性真的是好高啊，一上班就争先恐后的为人民服务，实在是佩服佩服。当然呢，山东城管四川联谊事曝光之后呢，济宁市的城管工作人员表示已口头提醒了该城管大队，并未对其呢做出批评，以免打击其工作积极性。不过这样想来，如果照这么说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们颁个锦旗表彰一下呀，要鼓励这种积极性，那济宁群众的日子还能不能过了？当然呢，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或许大家都误会城管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呢，很有可能只是为了接福，就是想讨个好彩头也不一定呢。好了，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黄磊的《边走边唱》，送给你。 已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隔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都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焦急的盼望，终究还是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

在此呢，也是给大家分享几个求职的小妙招。第一个呢，就是自我介绍，多谈自己的技能、个性中的最积极的部分等。第二个是谈优缺点，从自己的优点说起，中间呢加一些小缺点，最后把问题呢转回到优点上，突出优点。第三个呢，则是谈对加班的看法了。好多公司呢问这个问题，并不证明一定要加班，他只是呢想测试一下你是否愿意为公司奉献。希望呢这几个小妙招能够帮你在求职路上脱颖而出。 情总会来的，我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又算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其实他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我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了，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俩又在哪？ 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陈小春的《神啊，救救我吧》。没错，确实要救救生命了。日前呢，我们也是想起了过年期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老虎吃人事件。遵守规则，珍惜生命，人人有责呀。 这不日前呢，除了老虎吃人，还有一则消息是在重庆丰都县昭华公园游乐设施遨游太空呢是出现了故障，导致一名14岁的女孩被甩出后抢救无效死亡。丰都县有关部门呢已经赶往现场进行了调查，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看过了这条视频了，可惜一个花季少女就这么失去了生命。我们也是希望当地部门能够彻查游乐园的设施问题，这不是注意安全就能解决的事儿。还有网友说呢，每次都抱怨北京的欢乐谷的设备为什么总是检修，总是停运，总是限制人次呢？现在觉得还是负责任的游乐场比较好一些，也安全一些。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咏琪的《胆小鬼》。有的时候啊，人的胆子还是要小一些，这样呢生命就可以有更多的保障了。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也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

说到过完年以后呢，其实有喜感的事真的是很多呀，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一件。武汉呢有一对情侣亲热的时候呢，因为男友太激情了，亲吻女友左耳时呢太用力，女孩呢突然间感到了一阵疼痛，随后呢就出现了耳鸣，就医后呢诊断为因用力吮吸耳朵导致的耳膜破裂。医生表示呢，平均每月都会遇到几个耳膜破裂的病例，原因呢多是外伤引起的，但因为吮吸耳朵导致耳膜破裂还是头一次遇到啊。听到有如此喜闻乐见的新闻，我相信蒙娜丽莎听了之后都想笑了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李玟的好心情。 遇见你这有好心情，不用满身就会开心，

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三千，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丰益啊！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丰益，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从杭州燃气集团获悉，杭州燃气集团呢将于3月推出天然气家庭分户式的供暖服务，用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设置供暖时长、温度，用热可单独计量。杭州气候呢是夏热冬冷，但因其呢不属于我国秦岭淮河以北的采暖区，所以没有集中的采暖设施，也没有相关的规定要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杭州市民啊对采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仅在2016年，�杭州呢就新增了8000户地暖用户，地暖用户的总量是达到了30000户，主要的能源呢是电与天然气。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美国近日再次对我国钢铁产品做出了双反调查的仲裁，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发表谈话，对美方的做法及决定呢表示强烈的不满，并表示呢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企业的公平权利。日前的美国商务部就对华不锈钢板带材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做出了仲裁，裁定中国企业63.86%-76.64%的反倾销税率和75.6%-190.71%的反补贴税率。日前，中国政府网公布了生意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措施的试点方案，邯郸等12个省市今年6月底前启动试点，实施1年。实施后呢，试点城市的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将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将按照2个险种的缴费比例之和确定新的缴费费率。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成都的房市。为进一步规范成都市存量房交易的市场秩序，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成都市开展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服务工作的通知。从2017年2月3日起，成都市五城区及新高区开展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服务试点。通知呢强调，中介机构不得直接或间接代收代管存量房交易资金及定金，不得额外收取服务费。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进入第二个音乐时段。首先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张宇的《大女人》，希望你会喜欢。 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翻船，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时候一句话你说了30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入线，忍不住分神，偷偷开语言，你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大女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不 己，你说来说去只需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眼里这一笔不要再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时段你还好吗？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 今天是周一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加油打气。春节真的是彻底的结束了，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也祝愿大家呢这一周的工作生活顺顺利利，快快乐乐。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是盘点春节过后呢秀恩爱。要说秀恩爱啊，我现在只服刘强东，因为近日呢刘强东上央视财经遇见大咖的节目，他表示他不知道奶茶妹妹张泽天漂亮。他说啊，我这个人是脸盲，就是说我根本分不清楚谁漂亮谁不漂亮。说实话，我跟他在一起啊，不是因为他漂亮，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漂不漂亮。我想这就跟马云说的那句我不喜欢钱，我从来没碰过钱是一个意思吧。看到没，这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了，都得学着点儿。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歌曲，来自于周迅的这首《看海》送给你。 悄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

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期待。Oh, no, 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值得学习以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位妈妈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在马来西亚，一名三岁的女童呢，就差一点呢被卷入了升降电梯内。母亲见状呢，是一脚飞踢，将女儿是踢至了电梯门外。这一惊险的一幕呢，被监控的摄像头记录下来。随后呢，孩子也是哭着去打妈妈，所幸孩子并无大碍。在这里呢 ，Nico 也要提醒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把小朋友看好，走在一起，那才安全呀。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张瑶的《爱相随》，也是提示各位父母，随时随地要跟孩子在一起，不要让孩子离开你的视线，我们永远跟孩子爱相随。 心 想一想2017年的春节就这么结束了，而我们呢也要开始正式的进入工作状态当中了。在这里呢 Nico 也是希望在2017年大家的工作事业都顺利，当然这一周呢我们也要戒掉节后的各种焦虑症，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融入到工作当中，祝大家在今天都有着好心情了。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好歌，来自于郑钧的《灰姑娘》。 也许在等你到来，

以至于段子手笑称可以把节目名改成林忆莲和他朋友们的演唱会。林忆莲从来没有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她当评委，做很多演唱会的嘉宾，也做自己的专场演出。可是在现在这个舞台上，毕竟是竞技，且是同行之间的专业竞技，在演出里随便唱几嗓子是一回事儿，但是同场竞技需要更强的好胜心。在这一点上，有人使出了浑身的技术，有人记起天赋的大旗，有人惊慌失措，有人奋力一搏，还有人张牙舞爪。可是林忆莲好像什么都不用。在第二场里，她唱了一首非常小众的文艺曲目，虽然是翻唱，可是整个处理比原唱高出了几个层次，成了她自己的曲风，越发显得她的江湖阅历。她不是学艺不精的老江湖闭眼狐狸，而是人到中年的玉娇龙，经历了种种江湖风波，但还是有纯真之态。她最大的敌人或许就是她自己。即使很多专业人士也没有想到，已经50多岁的林忆莲有这么好的状态。她的声音收放自如，能够轻易的到高音 C， 选歌也不纠结，没有拿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去勾引好感，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风格来。几年前她开演唱会，为了达到最好的状态，她会强迫自己吃素很久，然后才登台亮嗓。而现在的她不同，她已经不再那么纠结和执着，该吃什么吃什么，而且他爱吃甜品。据说后台很多蛋糕都是知道他习惯的好朋友送的，有一种被娇宠的小女生的感觉。可是他分明又不是，他获得了一种空前舞台上的自由感，这是不多见的。很多早已成名的国际巨星都会紧张和窘迫，而他没有。他也明白自己有这种自由，有天赋的实力，有后天的修为，还有对自己的毫不怀疑。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唱歌状态，比他刚红遍香港的时候好，也比他全民偶像的阶段好。他活生生地示范了活出自由这几个字。 在深秋邂逅你，如初恋似般优美，无虑又调皮，与你漫步长夜里，心醉，晚风轻吹，星星也紧随。在相恋季后里，迷痴痴总觉风随，从来没掉眼泪。冷雨落下长夜里，似心碎。抱紧空虚，急风正吹，何以分开？长夜共冷雨雪相望，离别了你，每日如蜡像在发呆。何以分开？留下是抱怨与感慨，离别。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也是提醒你，今天呢是星期一，尾号限行呢是四和九，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有害，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好，我是主播妮蔻，这个早晨你还好吗？书读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